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只舍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我是小莫，这些年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每一次都选自己真正喜欢的，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凑在一起居然也很搭，即使是两年或者三年前买的衣服，现在拿出来搭配也能出效果。你用你的喜好去衡量和选择，所有的东西都以你的喜好聚在一起，他们会莫名的和谐，无论是款式还是颜色，搭配在一起完全没有违和感。反观那些不和谐搭配不起的啊，那些都是当时自己凑合着买的。比如这两年我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外套、毛衣、裤子，有的呢是很喜欢才买的，有的就是图个便宜省钱。在以后的搭配当中，那些凑合着买的都没办法和其他衣服搭配，穿了一两次就再也不愿穿了，扔在衣柜，几乎都被遗忘了。从长远来看，根本省不了什么钱。一件没有什么价值的物件，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浪费，还一不小心给自己心里添堵了。有的女人就老是埋怨自己不会买衣服，不会搭配，其实不是那样的，只是要去对地方，选对品牌。试想，有钱谁不会买呀？往往经济是最大的限制。对于生活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挑选出自己经济能够承受的物件是至关重要的。衣服不是越多越好，要宁缺毋滥，一堆的廉价货不如几件有质感的衣服，要来得上档次，出效果。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Adam Shaw.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在问了，到底应该怎样去选择衣服才能实现我们迷人小妖精梦呢？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首先你得清楚自身的条件，比如你的身高、胖瘦、气质、职业身份等，选对适合自己的品牌。说白了就是清楚自己身材的优缺点，懂得展示优点，然后遮掩不足。或者逛街买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试，一定要多试，不要怕麻烦，因为多试才能有比较。当然你可以在一家品牌店来搭配一身，这样的话是省时又省事儿的。还有一点要告诉大家，不要太赶时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浓妆艳抹。你要知道，就是那种过浓的眼妆，脸上涂着很厚的粉，尤其是粉的质量还不太好，看着要掉粉的样子，会给人一种很 low 的感觉。相反，清新脱俗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还有一点最重要，永远不要为自己的不打扮找借口。

不要把你的忙碌当穿衣邋遢随便的借口。有的女人呢，结婚之后就各种省钱，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了孩子之后更是舍不得给自己买，钱都花在了老公和孩子身上，更不注意个人的形象了，那是极其不合适的。一个优雅美丽有魅力自信的妻子或者母亲，可以提高爱的质量和家庭的幸福感，所以该买呢你还是得买买买，不然省下了钱就会有别的女人来替你花。总之，在这个看脸的时代，穿出自己的个性、品味和自信，做一个会穿衣打扮的撩人的小妖精，精致的容颜，脱俗的气质，逐渐提升的内涵，有品的生活，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圣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莫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那时候我刚到游泳馆的时候，天才刚亮不久，泳道里只有一个男人，他在相距我两米的地方在奋力地往前游，运动员一样的那种健壮的胳膊抬起又放下，而我每游50米就要停下来歇歇气，姿态笨拙，像是一只要溺水的小兽。我们终于汇合在同一端的时候，他冲我一笑，泳镜上面的皮肤呈现出涟漪般的褶皱，就像一颗石子掉落在湖面的正中央。我在心里猜测他的年龄，大概有70岁了吧，可他看起来就像那些每周四都拿出一整个上午来游泳的老年健身俱乐部的成员，那种不甘心老去，你也并不会觉得他老到哪里的人。半个小时过后，他离开泳池，我朝他的方向瞥了一眼，只见他拿起放在泳池边的拐杖，吃力地撑起双腿，那双腿是严重畸形的，大腿只有小腿那么粗，而小腿则向外翻着。我龟缩地向前游着， 像是一只被丢进水里的陆地动物，而它缓缓步行，像是一只离开水的鱼。我这个时候才发现，一辆轮椅车放在泳池的不远处，它挣扎着坐过去，收起拐杖，从游泳健将变成一个普通的老人。他的背影是辛苦的，脸上却带有微笑，冲我挥手告别，就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一样。他的胳膊就是他的恶作剧。早上睡眼迷离的时候，我还在想，要不今天就不去游泳馆了吧，这一秒却一头扎进水里洗漱，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用力的生活呢？所以你不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生活原本可以过得有多美妙。朋友的母亲将近60岁了，到西班牙去住了一段日子。和那些除了超市就没有地方可去的老人不同，他事先就向女儿表示，我可没时间给你做家务，转身就在语言学校报了短期的课程，半个月就学会了 How are you， 还买了辆二手车，请了陪练，车后面挂了一个 L 的牌子，一个月之后就赶去接送同学了。朋友揶揄说，你看看我妈学英文忘得比记得还快，别人开车的时候时速60公里，他是40公里，上路总被人竖中指。我们哈哈大笑，都佩服那个老妈妈用力生活的样子。她敢一个人去吃西餐，大清早的去爬山，在路边拍照和邻居聊天，虽然人家听的是云里雾里，而她生活起来的那种劲头就像是一个青少年。朋友家有几个租客，每天下班之后叮叮当当做完饭之后就关紧房门，周末大多是在家里看电视剧。朋友的母亲在问，怎么不出去转一转呢？难道要等到我这么老吗？ 我淋着小